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说到此堵得住口，迷药这东西宫女手中是断不应藏的，但偏偏很多人就是有，这也是秘而不宣的事实。他这样大大咧咧说出来，等于直承自己也有私藏。是以慌忙住口，面上火辣辣的，唯恐展昭进了去。 背上 啊， 就听嗤啦一响，端木翠背上衣衫也被展昭撕开。银珠将灯持近了些，见到端木翠背上情形，吓得差点持不住灯，嗫嚅道： 又多了。 初始只一个，既知三五，现在粗略一看竟有十五六个之多。黑色狰狞的凸起衬着白皙光洁的背部肌肤，看起来煞是触目惊心。银珠心中觉得不适，偏过了头，不忍再看。展昭的手停在端木翠腰间，待要伸指去触那凸起，又过电般缩了回来，顿了一顿，向银珠道： 他曾说要弯出来。 开始是这么说，可是太医一动手，端木姑娘就受不住了。那虫子受了痛会往里钻，端木姑娘说若是钻进去就出不来了。 展昭不吭声，自造穴中拔出一把匕首来去了吞口。那匕首极小巧锋利，刃口森然，银珠看得心惊。 展大人，太医试过了。 我知道，银珠姑娘，解钗一用，要金钗或者银钗子，细骨的。 银珠发上的钗环也不多，摸索了一回，拔了一根带银抓的珠花给他。展昭接过来，将钗头的珠花扯落，两根银骨子拧作一股，手上用力，弯出钩针形状。银珠看不大懂，却也隐约知道展昭的用意，忍不住又提醒一回： 展大人，太医试过的。 展昭不看他，只是将端木翠的衣裳往边上扶了扶。 我比太医快些。 那我打盆水来，再备些绢布上药。 再备个火盆，要快。 是。 银珠应声离开。待得准备停当，展昭深吁一口气，目光停在端木翠腰间。那里太医已经下过刀，伤口豁然，虫子钻得很深，只留小半截在外可见。展昭将钩针在灯焰上撩了撩，蓦地眸光一森，出手如电。银珠眼前一花，就见他抬手起来，钩针头上吊着一只四下扭动的蛊虫。银珠一阵反胃，只觉恶心无比。展昭臂上用力，将蛊虫抖落在炭盆之上，嗤啦一声，白烟冒起，带着刺鼻的恶臭。银珠捂住口鼻，后退两步。展昭将先前备好的绢布拿过来，捂住端木翠的伤口。银珠忙把伤药的玉瓶递过去，低声道： 展大人，要不我帮端木姑娘把伤口洗一下，然后上药。 来不及，先粗上一回药，都完备了再洗。 说话间伸手来接玉瓶，银珠无意间触到展昭的手背，这才发觉他的手有点发抖，一怔之下又疑心是自己错觉。展昭若手不稳，还怎么下刀？抬眼看时，展昭将绢布移开，给端木翠的伤口上药。银珠凝神细看，果见他撒得不成章法，有些药沫都撒到衣服上了，应该是手上颤抖所致。银珠思之再三，见展昭又拿起匕首，忍不住道： 展大人，你若是拿不住就歇会儿再下刀，万一你一个不小心，那虫子就…… 展昭手上略停，低声道： 我会小心的。 不是，我知道你要先把皮肉割开，再用钩针把蛊虫挑拽出来，这一来一回稍有耽搁就会出岔子，我也是关心端木姑娘。 银珠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 银珠，你出去吧。 银珠愣了一下，自己一番好意，展昭竟赶他走，霎时间好生委屈，眼泪在眼眶中转了一回，见展昭再不看他，只得一步步出的门去，反手把门掩上。这店儿在皇城郊处，少有人来，一条卵石铺的小径曲曲折折绕出去。银珠抱膝坐在街上，噙着眼泪看高处树影婆娑，一时间觉得展昭好不通人情，一时间又为端木翠担着心，忽地想到展昭要先用匕首割开皮肉，蛊虫受惊时会拼命地往里钻，然后又要用钩针去挑，在蛊虫入肉之前将其挑出，它究竟有多快，手偏了怎么办，看走眼了又怎么办，想了又想，都觉得无从下手，忍不住起身看向房中，门扇一掩，只能看到昏黄灯光愈转散迷，展昭的身影似是凝住，偶尔才有轻微的动作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身形忽地站起，银珠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后退了两步，门扇缓缓打开，展昭脸色苍白，眸中透着说不出的疲惫之色，低声道： 银珠姑娘，麻烦你给端木清洗上药。 这就好了？银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僵了一僵，拎起裙居小跑着进去，只见炭盆之上隐约可见烧化的虫尸，端木翠背上伤口均撒上了药，虽经绢布擦拭，仍有细小血迹不断自伤口溢出，银珠赶紧拿绢布给他擦拭，一瞥眼看到自己方才打来的那盆水还搁在岸上，顺口道： 展大人，水。 展昭应了一声，向桌案过去，银珠忙着开始血迹，忽听哐当一声，抬头看时，那铜盆正翻在桌案之上，盆水淋了展昭一身，他双手仍是上托之势，似是一时失手。银珠眉头微皱，觉得展昭笨手笨脚，多少有些不悦，终究不好说什么，只好道： 展大人，那劳烦你去前头打一盆来。 展昭沉默了一下，说得艰难： 银珠姑娘，这事还要偏劳你。 银珠一时不解，但到底在宫中行走多时，心思较展昭更玲珑剔透些，忽的就有几分明白，快步过去也顾不得什么男女之防，把住展昭的手臂，隔着衣裳，展昭的手臂颤抖得厉害，银珠鼻子一酸，正在说什么，展昭不动声色地抽开手去，淡淡一笑： 方才只是求快，真气运得很了，停讲下来一时三刻间竟是控他不住，银珠姑娘便劳你了。 展大人哪里话，这些粗重活本该我来做的。 说着端起铜盆快步绕开展昭出去了。展昭舒了一口气，顿了一顿，重又走回床边，单膝接地，慢慢低下身子，凝神看端木翠的容颜，迷药的药性似是将过未过，他睡得不安稳，眉头时不时地皱一下，长长的睫毛颤微微的，眼角的泪痕始终没有干。展昭伸出手去帮他拭泪，笑道： 一会儿醒了可不能赖我手艺不好，一时气道，若要找我算账也只能让你看还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微。